喂 ，Crystal， 系， 即系如果有啲咩外母要见女婿咧，又想 scan 啊，或者做生意嘅伙伴咧，即系你唔知佢会唔会扇你啊，又唔系好信得过啊咁嗰啲咧，即系其实真系可以揾你帮手 嘅。都睇到嘅，只要佢一个生人嘅话，系会一个活人，嗰、那个气息都系会浮动噶嘛。 你会唔会即系可以话十拿九稳咧，定系濑个嘢咧？ 有人有到我濑嘢啫，我就好少濑嘢。 即系专登揾一个 唔喺度嘅人， 唔喺度嘅人，即系等于动物全心术整只胶龟俾你叹嗰嗰类系嘛？ 我有睇过篇新闻，都几有。 咁其实动物嗰啲你其实都系， 你会知道佢死咗未？ 其实有个灵气就得噶啦，系咪？哦 ，OK， 喂，嗱，咁咧，其实我有个疑问咧，即系我个好好嘅朋友咧，即系正如你头先咧，我哋咪前咧，我真系好震惊嘅，即系阿 Crystal 讲咗一啲咧，即系佢冇可能会知嘅嘢啦。咁于是乎咧，我就。而家現場咧就考證下， 有位朋友仔啊， 係啦，呢位朋友仔究竟係對我影響有幾大咧？ 我呢個朋友都經歷咗好多嘢。 係。 佢本來就善良嘅。 係。 不過咧，我唔知佢經歷咗啲咩傷害啦。 係。 佢而家就反而係會保護咗自己先。 係。 然之後先至。同你點樣交談咧？佢會諗下先，思前想後咗好多。 係。 咁呢個人咧，其實佢叻嘅。 係。 即係佢學乜嘢咧，都精嗰樣，好少得罪人嘅，因為佢識，即係而家俗啲嗰句識撈呢個人。 係。 但係佢好似人哋嗰啲動物嗰啲樣，好似人哋拜狐仙嗰啲樣嘅。 哦，咁都睇到啊！ 佢係似㗎。係。嗰啲樣。因为就咁睇佢嗰个样子，真系有少少似啊。 系。 同埋佢系，你话佢信唔信得过咧？佢把嘴仔好识氹人嘅，你真系要抽丝剥茧噶。 系。 佢心底本来就唔系差嘅。 系。 但系因为受伤害保护自己啫，所以有时要体谅下佢。 系。 好易喊啊呢个人。 系。 嗱，呢个人讲说话咧就非常之有技巧嘅。 系。 系咪个胆都大噶？ 系， 唔会固步自封，都肯接受新事物嘅一个人嚟。 系， 同埋佢呢个男贵人就比较多。佢识埋啲女人咧，有一个问题啦，有一个地方叫怨妇俱乐部。 哦 ，OK。 所以就可能又影响佢啲思维咧，周围就会抱怨。其实佢几好噶，我觉得。 系。 但系佢有时咧识埋啲男士咧，朋友就几好。身边嗰个咧，我真系觉得佢好容易与人不熟啊。 系， 因为如果佢直觉上觉得信得你过咧，佢就100%信晒你噶啦，嗰啲人嚟嘅呢个女士。 哦 okay、 所以就我觉得系一个问题嘅呢个都，佢系义无反顾咁信一个人嘅。 系， 除非件事爆煲咯。 哦， 咁佢就会醒觉噶。 系系。 呢、这个唔系香港人嚟噶嘛？ 诶，唔好讲呢个， 唔系因为佢离开。 哦 okay、 我意思系佢会离开屋企人，即系离开出世嘅地方工作。即系我意思系。 哦。 唔离香，唔系香港意思系佢离开出世嘅地方工作。 系系系。 唔系话乜嘢？咁我又唔清楚佢去边度工作啦吓。 系系。 同埋佢储钱好叻噶。 系。 比起我是草先好叻咯。 是。 同埋佢好似做正财嘢好啲喎。 即系唔正财嘅就濑嘢嘅。 唔正财未必濑嘢，佢要搵个好信得过嘅伙伴咯，例如你嗰啲啦。 哦。 例如你嗰啲伙伴啦，因为头先我哋咪后话咗俾你听，你系好重朋友噶嘛。 系。 咁佢都系嘅，其实。 系。 同埋呢個人係行緊運嘅呢排， 係 行咗幾年運嘅，兩三年到都行咗運。 係咁行運之前，你睇唔睇到係點？即係亦都係我未識佢之前。 所以我咪話咯，我唔知佢受過咩傷害，搞成咁。 哦， 佢之前就係好善良，即係人哋講咩佢就好天真咁樣信咗人哋先嘅。 係。 而家係懷疑咗先嘅。 係。 婉拒咗先，再突然間變咗慢熱咗啊！個人 係 冇咁熱心啊、熱情啊咁樣。 係。 因為佢經歷咗啲唔係幾好嘅嘢，應該。 同埋佢好桃花噶呢、這個人。 哦。 不過最弊就是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噶啦，酒肉朋友多。 哦。 吹下水啊 ，hea 下就 OK 咯。真的如果工作的話咧，佢就真的工作都有時有嘅，揾佢工作咯。你都交心的我想佢真的冇乜。 哦 ，OK。 呢個朋友。同埋佢都真係幫到，如果真係揾佢合作呢，佢都真係幫到你做嘅。佢都幾旺公司嘅呢、這個人。如果就一間公司幾旺公司嘅。 係。 如果嫁老公呢，佢就旺夫，唔係佢就幫夫，唔係旺夫。 係啊，係、okay、 幫夫。如果佢翻工呢，佢就旺公司嘅呢啲咁嘅權骨位嘅人。 哦 ，OK。咁好啦，都好好犀利啊！即係你同我認識佢，可能你知得仲比我多添。 我唔識呢個人㗎。 唔係，即係我認識佢，而你唔識咧，你可能仲比我知得多。 係啦，所以俾人話我做國王的新衣。我曾經有個朋友個來電，我打俾佢寫住國王的新衣。 哦 ，OK 。喂，咁咧，喂，真係好好震驚啊！我聽完你咁講，即係你素未謀面嘅人咧，即係你都 scan 得到有啲好基本嘅資料，同埋都唔止基本添嘅其實。喂，咁另外咧，咁動物咧，即係譬如有時好傷心，啲動物走咗咧，咁你覺得有時動物全心咧，係咪即係慰藉心靈嘅心理學咁簡單？ 嗱，我就唔識動物全心嘅， 係， 但係我知道係都係要個生命氣息先容易去 search， 好似我而家咁樣睇人係有個生命氣息噶嘛， 係係， 佢都係要容易有個生命氣息先容易交流到嗰、那個大家接通咗大家腦嗰個 frequency， 係係。 所以未必是真的心理慰藉的。 哦 ,ok, 即是可能真的存在。因为呢，我刚才跟你傾開呢，即是我认为呢，即是我睇法呢，即是万物都有靈的。 是啊。 咁呢，但是问题就是即是我觉得不是只是要来教人哋珍惜物件或者珍惜生命咁简单。即是觉得真的存在的。咁你有没有呢啲体验呢？即是譬如你见到周围有靈體啊，咁你惡靈定咩靈啊？咁但係唔係生物，咁你又見唔見到有嘢嘅咧？ 即係死物，即係一張台、一張凳。 台啊，或者一棵樹啊咁樣嗰啲。 都試過嘅，咁我而家公司有一嚿好大嘅木頭咧，係執翻嚟。 係，即係打完工執翻嚟嘅。 唔係，係我本來都唔知點嚟嘅，我阿媽就有一日就話：，哎呀，女啊，呢嚿木幾型啊，可以坐個攞油上去。 哦 ，OK。 咁我話係咩咁？咁佢就話：，我已經同個朋友推咗去你公司啦，啱喎。 係。 我咁大禮啊！你又推啲咩嚟？因為我試過，不過呢個陣間先講啦。推啲嘢過嚟咧，係大家一齊攬炒嘅。 哦，咁大鑊。 係，一陣間先講啦。你講翻呢嚿木頭先。咁我掂住嚿木，我話阿媽，點解有廟嘅？總之我淨係見到一個廟，我就見唔到邊度嘅。我點解有廟嘅？阿媽話咩廟啊？关帝庙执翻嚟噶嘛咁 哦，即系你就睇呢个木就知佢有一庙。 我就系真系试下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坐上去玩啊嘛？我点解有庙嘅？ 系 我妈话咩庙啫？你哋都唔知讲乜？喺关帝庙门口执噶，可能人哋锯出嚟唔要嗰啲咧咁样。咁样啊，咁我又冇问到佢咁样啦。 咁揽炒个位咧？ 揽炒个位都 哦，即系唔系呢间房？ 唔系呢间， 另一样嘢， 另外有另外一个屋企人曳。就去天光墟買嘢，咁搞個攬炒嘅嗰單又， 即係買啲遺物翻嚟嗰啲啊！ 我相信係遺物嚟嘅， 係 都好刺激嘅。 係喂，不如講埋啊，可唔可以短短講埋啊？呢、這個 好好短嘅啫。 OK， 好好。 咁我嗰位親戚咧，佢就買咗，其實個草草埋埋係有一夾仔嘢喺度。 係。 咁我有一日打開，咁我同佢講：哦，哇！哦，呢嚿嘢有个阿婆喺度， 系。 跟住佢话有个咩阿婆，我话你系咪傻噶？嗰只用牙系一对噶，你有乜拆散人哋咁啊？ 系。 咁我亲戚就话，咁佢另外一个有裂纹啊嘛，烂咗啊嘛，咁我咪唔要咯，诶咪要咗个好噶咯咁啊？我话好惨啫，我人哋对住只手牙喊咁啊，觉得我听日买翻翻嚟啊嘛。 哦。 咁跟住。佢又走去嗰間天光墟，嗰天光墟某檔攤咁啊，同個叔叔話：喂，我個孫女話要，我唔知點解入我手啦。我個孫女話要嗰個鴨喎咁啊，跟住我個叔叔話：嚇， 俾个菲律宾姐姐买咗啊！ 哎呀， 咁啊，菲律宾姐姐咧就再听日咧就同佢讲：先生，我唔要啦，你唔使俾翻钱我啦，我俾翻你啦，我唔要啦，好惊啊！咁阿叔就望下嗰个姐姐，咁我婆婆又去咯，咁佢又话：哇，你嗰只鸭仲系咪？你系咪要嗰只鸭啊？ 啊！ 咁佢话系啊，我要啊咁，咁啊真系一对咁拎咗翻嚟。咁我就话你一对拎翻嚟做乜嘢啊？我系想暗示你将年好嗰只系拎翻俾个阿叔啊嘛。系话你唔讲清楚，我唔知咁多。跟住我话得，你而家即刻落街去宠物店，买翻木糠翻嚟养仓鼠嗰只。佢话点解啊？我买你就买得乖啦。跟住佢买咗翻嚟之后，我将嗰只肉鸭抌咗落去。封埋咗，我话嗱唔好掂啊，咁讲佢话哦，咁啊隔咗一日两日咁啊，得未啊咁啊，我都唔记得再有包，咁啊嘢喺度，咁佢话得未啊，跟住我打开，我话跟住佢话，诶，嗰包木糠，你食佢仲走嚟闹我，你食咗啲咩啊，滴咗落去老碌地色嘅，我话唔好搞啊，系啲阴气嚟噶， 我就吸晒落啲 木糠度， 系。 冰冻好似喺雪柜拎出嚟咁样嘅，咁我话得啦，我阵间拎咗佢之后，我唔该你今晚咧搣啲碌柚叶出嚟咧，自己煲水饮下，清咗你身体入边嘅嘢先，唔好搞咁多嘢啦。点知佢啊嗰晚咧，佢冇谂住处理呢只肉鸭噶，谂住收藏啊。佢个发梦见到有个阿婆望住佢笑喎，咁佢同我讲：，我好惊啊！我都叫你拎翻俾阿叔噶啦，话咁曳啊！我话你， 我嗰个婆笑，即系其实完美解决咗咯。 佢事在系嗰对肉鸭系要一对，因为应该系个阿婆生前应该系左手一只，右手一只。因为你知道我哋古老系肉，人养肉有一年啊嘛，肉养人有一世噶咯。 OK。 咁收尾嗰个肉鸭好似佢意外跌亲，剥爆肉。 OK， 即係咁呢單嘢就係有驚無險啦。但係我個奇怪呢，點解嗰個賣嘢嗰個白人冇事嘅？ 賣嘢嗰個阿伯，我諗佢係好多積積埋埋好多嘢，我唔知佢有冇事。 可能有事。 總之啊，菲律賓姐姐就好勁啊，咁俾翻啲用下佢咯。 喂，咁咧咪非常之精彩啦，即係呢啲咁嘅經驗。喂，咁咧下一節咧，我想玩命。 玩咩啊？ 俾啲賣下關子先，就係關於你頭先都講過嘅。OK， 嗱，大家下個禮拜唔未必下個禮拜嘅，即係下一次要記住留意播放呢鑊真係玩命。